才是最值得，我在脆弱难过的时刻，你还在谁的怀里快乐。我爱你入了骨，你骗我成了瘾，万物众生都难道一个情，月下的孤影任似水飘零，缘分一世尘埃落定。我爱你到了火，人相思都抛弃，明知是谎言我 爱。 结果。我懂你要的自由，别再关心找借口。你从未被我拥有，随时都能放开手。而我热情如火，你一贫如洗，被爱的权利你都占有。我该如何去厮守，你才觉得不强求？不想折磨到白头，渐渐消失的温柔，难道非你不可？是有多难得？这样的感情对我来说，我懂你要的自由，别再关心找借口。你从未对我拥有，随时都能放开手。而我热情如火，你一定弄成歌，被爱的权利你都占有。我该如何去厮守，你才觉得不长久？不想折磨到白头，渐渐消失的温柔，难道非你不可？是有多难得？这样的感情对我来说不值得。 想搭上电脑屋，共享团队多骄傲。